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晴空少云，午后偏南风4级左右，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较好，适宜外出踏青和赏花。由于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出门多注意补水和防晒。近期柳絮飘散进入到高发期，提醒敏感人群做好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偏南风1-2级，气温18到22摄氏度，湿度35%。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历经10载耕耘，秉持公益纯净。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一场全国图书馆界发起的图书评选活动，献给爱书人的阅读盛宴，用图书评奖的方式，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中国国家图书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刚刚过去的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当天，国家图书馆发布了第13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书单。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4月24号，也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为大家带来13届文津图书奖的相关介绍。如果是收听我们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会了解到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文津图书奖社科类的图书。那么今天呢，是文津图书奖专题节目的第2集，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科普类和少儿类的获奖图书的介绍。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有数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次的阅读盛宴。那么首先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做客的这2位嘉宾朋友，他们分别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文津图书奖科普类的中评评委杨旭杰女士。你好，杨总编。 您好，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啊，跟大家来分享文津图书奖的嘉宾朋友呢，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文津图书奖少儿类的中评评委陈辉女士。你好，陈教授。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刚才呢我是跟大家说过了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做客的这2位重量级的嘉宾，稍后呢我们的连线还有3位线上嘉宾跟大家来分享。至于这3位线上嘉宾是谁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请今天在直播机房做客的这2位嘉宾朋友来公布啊他们的姓名还有他们的一些内容。那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就知道今天谁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来做客了。好，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要内容，也说过了这样的一些嘉宾的情况之后啊，两位嘉宾也是我们文津奖的2位评委啊，是不是先给我们听众朋友 简单分享一下吧。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这个颁奖典礼过后，书单已经出来了。那么你们两位啊，哎，杨旭杰杨总编，您是科普类的中评评委，您应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对科普类书籍的感受，而陈教授少儿类的感受就归您了，好不好？ 好的， 好，那杨总您先来。 好，听众朋友，特别高兴我们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去年的此时跟大家也分享过科普图书的这种评选情况，今年呢我们这个文津图书奖科普类评奖的这个候选书一共有24本，那么这24种书，说实话本本都够分量。我说的这够分量啊，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内容的这种恢宏，内容的这种丰富，另外一个呢就是制作的精良，制作的精图文并茂，还有一个就是表现主题的这种完整性。 哎，那杨总编，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布一下这一次啊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科普类的书单。 我们从24种里面选了3种，那么呢这个3种分别是中国30大发明、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最后一种是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 哎，陈教授，接下来第十三届文津奖啊，少儿类图书的一些简单情况，或者说您个人作为中评评委，作为重量级的嘉宾，您的感受，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好的，少儿类读物的评选呢，推荐的图书入选的是20种 啊， 涵盖的面也非常广，有各种题材，各种题材。获奖的图书是2种，分别是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和太空日记。说实在的，这个结果有点巧，就是说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的是 我觉得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文津奖组委会为什么特别安排啊陈教授您和杨总编一起来上节目了，因为你们两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怎么那么近呢，怎么那么近，怎么那么近呢 这个因为一提起少儿书，大家可能比较多的想到文学类，也想到现在的图画书和绘本类，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两个或者2种带有科普的特质的，可能大家会有些意外。其实我们引用一下梁晓声先生关于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一个总的一个评论，我们大概就能理解。其中梁先生特别提到，我们对少儿图书的评选和推荐是本着有意思和有意义2条来进行。 没错没错， 我们重视少儿类图书的意义，并不认为其意义仅仅是在教化，我们觉得知识元素的给予也是优秀少儿图书的重要意义之一。 哎，刚才呢我跟大家介绍过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机房的是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那么他们都是文津图书奖的中评评委。其实呢我本人作为文津图书奖的媒体评委啊，刚才陈教授在谈到少儿奖的这样的一个评选名单的时候，我们在媒体评委看到的这个名单的时候，有好多的包括文学类的，包括诗歌呀，还有刚才的这样的科普类的少儿类的图书，但是后来觉得哎呀，文津图书奖不仅仅是每一个人的文津奖，同时也有一个引导的作用。那么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像《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呢，是大家最近关注的一个热点。而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呢，这是典型的名家啊！你真没有想到，大天体物理学家给孩子讲上量子力学了。而且这一本书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呢，已经在我们读书俱乐部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啊，李满教授跟大家分享了，也特别谈到李满教授说，他是学着给孩子讲书。我觉得从这本书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大家对给孩子讲故事的一种叫坚持和努力。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是分享了这一次第十三届文津奖的科普类和少儿类的获奖的书单，也把两位中评评委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带给大家。那说到了 少儿类和科普书啊，到底什么样的书获奖呢？还有什么样的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俱乐部的连线的内容当中呢？有请杨虚杰杨总编啊，跟大家来公布我们今天第一位连线的嘉宾，他是谁呢？有请杨总公布。 好，我们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冯立生。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他也是中国三十大发明的主编之一。 好，我们来看一看，冯教授，您在线上吗？ 在线上。 冯教授，今天两位中评评委啊，然后一起来聊聊您的书。我是媒体评委，然后呢，首先我代表我们三位评委再一次恭喜您获奖。您的书刚才我说过了啊，我说像李淼教授的给孩子讲量子力学曾经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过内容。其实您的中国三十大发明在我的另一个节目知识开讲当中也已经包括，您的那个现场讲座也已经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过了，这个事儿也要告诉一下您。 谢谢您。 好，冯教授来说一说吧，中国三十大发明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谈到三十大发明，很多的听众和读者都有疑惑，那不是堂堂四大发明吗？怎么到了冯教授这儿给改了这个三十大发明？给我们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些内容，谢谢冯教授。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中国三十大发明呢，它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编写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呢，中国四大发明其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呢，备受世人关注。但是这四大发明呢，实际上呢，鲜有人知，它是源自西方学者的一种提法。四大发明呢具有经典意义，但是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含义，远不足以呢反映中国的古代的重大发明和现代的发明创造，特别是我们的技术文化传统。而这个现代科技呢，在我们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中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这个科技发展呢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特别是科技创新受到了公众的重视。另外呢，就是科学史的研究呢，学术研究呢近几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许多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还不为这个公众了解。 嗯， 因此呢，我们就想呢，就是如果要是撰写一部具有普及性，另外也有这个学术总结性的著作，重新来认识中国的重大发明创造及其作用，是一项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因此呢，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包括这个权威学者和中青年骨干学者，共同编写这部著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我记得在中国三十大发明我们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时候讲过算筹和筹算。当时我为了研究这两个词，我想这算筹和筹算不是一个意思吗？然后我就来来回回的各种的查找资料，终于弄清楚什么是算筹还有筹算了。还有您还讲了中国的蚕种怎么被外国人带出境，另外呢其实还讲到了这运河的这个船闸。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内容在我听了您的讲座之后突然意识到，哦，我觉得三十大发明都少了，应该以后会有六十大发明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个也是我们一种这个考虑，就是说精选出来的。当然当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专家学者提了其他的这个重要发明，但是最后呢，多数专家认为这三十项的代表性更强，当然这个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冯教授，到时候我把我们知识开讲您主讲的那一段在电台的播出版我到时候发给您，我快递发给您我们的音频。 谢谢刘莎。 好，还有今天呢也是文津奖的啊这个科普类和少儿类的获奖图书的一个介绍。那我想问一下啊，冯教授，就当时啊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得到文津奖呢？这是我们国家图书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奖项啊。 这个完全是没有想到，所以说获得到这个消息之外，我感到非常意外，又感到惊喜。因为呢，这个书出版之后，那个媒体和读者的反应都是比较好的，有人给我写过信。但是呢，是不是能得到这个专家、得到这个图书馆、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我心里头也没有底儿。 冯教授，你想听一听杨虚杰杨主编的感受吗？他就在我们的直播机房。杨总编，您跟冯教授，你们两个来一场对话吧，我们来听一听两位重量级的嘉宾的对话。 好，冯教授您好。 你好，杨主编。 嗯，其实早就知道您的大名。另外一个，我也是在出版社，我们出过很多少数民族科技史类似这样的图书，所以 我在这个科普出版社也出过两本书。 是是是，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有缘分的。是这样，那个。我也想跟您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哈，我觉得冯教授是这样，就是这本书实际上是拉近了这个，我就说我们做学科研究的和公众之间的距离。其实我们过去老是说四大发明，但是好像也没有把四大发明的背景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做的梳理的特别清楚。我觉得看了您这套书之后，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片，感觉到包括这次还有这样的汉字中式烹调术、中医诊疗术，它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影响世界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我想就是这一块你们在组织编写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是吧冯老师？ 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专家们意见也不一致，我们是先做了征求意见讨论，然后呢又聘请专家来做的，当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经过讨论呢基本上得到了共识，就是汉字呢它确实是这个对整个中华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技术发明，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汉字，我们的这个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造纸术一系列的实际上呢也不一定能这个创造出来，或者要推迟很多。另外呢它对这个文化传播的影响太大了，而且它也辐射到了这个东亚，比如说朝鲜、这个越南、这个日本都影响非常大的啊。 冯教授，我只能这样说，看了您的书还有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知道我爱我的祖国爱得更加的清楚了。 是，我们要是这个深化我们对这个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个认识。 嗯，好，关于这一次获得文津奖，您的感受是怎样的？这是应该是您今天连线的结束语了，冯教授。 是，我感到非常惊喜。我觉得呢，这也是对我们这个从事这个科研研究的专家来做科普工作的一个鼓励。就是说写这部书的多数人不是做科普的，做科研工作的，就是我们也是一种尝试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有益的一次尝试。另外能得到认可，我们非常高兴。另外呢，我就想这个，我们刚才你说的，我们还对这个就是不光是古代传统的，因为这个我们古代的优秀文明，我们对现代我们重大的成果也做了这个关照。比如说这个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呢，他们这个继承了传统中医临床经验，然后呢又用现代科学手段呢提取出了高效低毒的抗疟疾新药青蒿素。 嗯， 另外呢就是杂交水稻，就是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杂交水稻栽培技术，这是堪称世界级的原创性重大发明。 哎， 但是呢正好呢我们是这个水稻的这个主要发源地，而且我们的这个稻作技术也源远流长，因此呢它实际上呢可以说那是再续了这个中国水稻稻作技术的这个辉煌。因此呢我们需要呢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就是认知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通过这个宣传和这个揭示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和这个文化认同。另外呢我们也要接受这个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来进行更新或者这个发展我们的文化，使现代科技在中国扎根并达到这个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冯教授，谢谢您精彩的这个分享，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对中国三十大发明这本书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呢我还有几件事儿想跟您约一下。第一呢就是欢迎您有空的时候和杨旭杰杨总编啊一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讲讲您在我们这个科学普及出版社的书。然后呢我还会把您节目的这个音频快递给您，等着您给我地址。 好的好的， 感谢冯教授。好，谢谢您，再见。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 与您相伴。 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历经十载耕耘，秉持公益纯净，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一场全国图书馆界发起的图书评选活动，献给爱书人的阅读盛宴，用图书评奖的方式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中国国家图书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专题节目。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社科类和少儿类的获奖图书。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分别是杨旭杰杨总编以及陈辉陈教授。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一次文津奖的科普类的图书和少儿类的图书，我们也了解了到底哪些的书籍能够获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陈教授，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少儿书的情况吧。 好， 因为这一次你们两位嘉宾来做客，其实你们两个的书是不分家的。我一定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在上我们这集节目之前，陈教授呀特别呢做了一小段录音，他把呢一位小朋友的一点感受啊，要在节目当中传递给大家。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小朋友对这一次的文津图书奖的感受是什么。 今天我今年十岁了，我在翠微小学北校区上学，我四年级了。 你对《太空日记》这本书印象最深的内容，包括文字啊或者图片是哪些呢？ 是在于第二页的一段话，是中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刘洋说的一句话：“孩子，我要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 你如果和景海鹏、陈冬两位宇航员面对面，你最想问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和景海鹏、陈冬两位宇航员面对面，我想问的问题是，他们在太空种植以南芥和水稻，这两种植物在太空生长的结果跟地球有什么不同？ 你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太空实验是哪个？为什么呢？ 我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实验是在123页的用水滴在太空搭一座桥实验。它可以在太空搭一座用水滴形成的叶桥，而且比地球上大很多。 陈教授，我跟您说一下，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小朋友啊，和我当年上小学的时候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简直他们的知识面太广了，我就想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呀？甚至我真是觉得我当成年以后啊，我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像小朋友想的这么深。所以以后我觉得少儿类的书再得奖，是不是都得是什么大百科全书了？ 我们这个长期跟少年儿童阅读的读者或者阅读的活动，有过这个比较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对儿童读物有更全面的理解，我们过去以为像小说啊，童话呀、包括幻想文学啊、图画书啊，肯定都是孩子特别喜欢的读物类型，其实科普类读物或者科学类的读物也是他们非常欢迎的，而且呢是我们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的构成。 以往啊，陈教授，我总是觉得小孩子尤其是上小学的小朋友嘛，你看一谈到科学那都是量子力学，那都是高等数学，那都是什么什么微积分。其实有的时候就想啊，小朋友的知识量没有那么大，怎么能够对这么深的这些科学感兴趣呢？但是我真是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杨总，您是做这种科普教育的啊，您有没有想到现在小朋友们简直了，简直了，简直了？ 是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国家我觉得对科学教育的概念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对。 那咱们科学普及出版社，我印象当中啊，也出过这种少儿类的图书，而且量也不少呢。 对，是的，因为我们是科普类的出版社， 嗯， 我们在做给孩子的科普图书这方面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也积累了一些图书， 所以我知道了下一次您就要出一本超级全的大百科全书。 这类书现在有很多。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听陈教授的介绍。那么小朋友现在的这些情况，还有这一次的文津奖的图书的少儿类的情况。嗯， 对，儿童的阅读呢，其实是会根据他们的年龄、学段、他们的个性，甚至是性别， 嗯， 他会有多方面的差异性， 嗯，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为孩子们选择读物的时候，注意它的丰富性，注意主题思想、题材、体裁，包括创作的时代。 嗯， 和国家等等的多样化的特质。 嗯， 从刚才小朋友的反应来看，他们对两本获奖读物，他们的理解其实是非常精准的，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表达的也是非常明确的。 我觉得他们将来抵当科学家。 其实，在科学类的题材的这类读物中，我们一定会要理解到，作为获奖图书，它往往融汇着科学之美与人文之美。 嗯， 它可能带有我们孩子很感兴趣的一些科学事实、科学现象，同时呢，也可能指向了他们对当下科学发展，包括前沿科学的敏感和强烈的兴趣。 陈教授，您讲的太对了。我觉得呢，不仅仅是这一次少儿类的两种图书啊，像《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以及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获得这个少儿类的这个获奖书籍啊，就包括我们今天科普类的图书。我觉得，杨总，您看《中国三十大发明》，很多孩子其实也喜欢。然后，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也是很多朋友，我说的青少年朋友喜欢的。但我觉得孩子们最喜欢就应该是这本《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因为它字儿少。 图文并茂。 对，不认字的孩子也一定能够看得懂这本书。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要连线一位嘉宾啊。那这位嘉宾呢，他呢是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童书的总编辑李欣，请他来说一说他们编写的这一本《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的一些情况。李欣你好。 你好，主持人刘莎好，还有两位那个评委老师好。 听见刚才我说了吧，字儿少、 哦、 所以大人小孩都喜欢。 字少绝对不是这个儿童图书选择的那个唯一标准啊，还是得看内容。我们这次是那个就是《地球之美》，这部书是获得了文津奖，我们也觉得就是特别的高兴啊，特别荣幸能够得到就是最专业的读者评委，最专业的就是这些评委应该都是专业读者哈，所以能够获得认可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 今天你们的四本书啊，不论是获奖书，还有呢这个推荐书的两位评委，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我跟你说一下是谁啊？是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副总编，文津图书奖科普类的中评评委杨旭杰杨总编在做，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津图书奖少儿类的中评评委陈辉陈教授啊在做。都是他们给你评的， 祝贺！ 就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个，非常感谢杨老师和陈老师啊，两位老师。就是我也发现，就这次我们那个文津奖的这个书单里头啊，就是科普书还是占了一定的比重的哈。那个我觉得这种非虚构类的阅读，就是在我们普及了很多这个文学类的阅读之后，好像我们也要开始强调，就是对孩子进行一些就是科学思维的这些训练。 在这一次获奖的这一部《地球之美》的书中啊，主要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李欣，你知道吗？就是像讲这个地球的书籍啊，咱不说以前，就是最近这十年、这五年，出了不下一二十本，我不能说有一两百本，但是是一二十本是至少的。那么你们的书能够获奖，你个人认为这本书的特色在哪里呢？ 我觉得 图片多字儿少。 哎，这个字还真的不少， 没 书很厚，文字量也不小。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角度很新颖的书，它是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就是它用这种图片那种方式，在一本书里头把地球从它开始，就是从它出生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整个历史过程，它浓缩在这本书里头，也有图有文的那种介绍，然后这个又是非常专业的，就是作者以及他的图片也是专业的那种拍摄者来提供的，所以还有很多这种结合了现代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这个地球环境就屡遭破坏的这个情况下，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穿越回以前吧，然后了去体会我们整个地球的美好到底在什么地方的一本书。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还有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很多读者朋友其实也跟我反映过，他们都特别感兴趣，就你们这本地球之美的那个图片怎么清晰度那么高啊，应该都是 NASA 拍摄的是吧？ 对，是由 NASA 提供的，这个 美国航空航天局。但是没有想到那么的清晰，真的是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都说那本书太精致了。 对，我们拿到这个书的那个成品的时候也都是爱不释手，每个编辑里都非常喜欢。我觉得一本书首先你得让打动编辑嘛，因为毕竟是第一读者，然后你才能把它传递给就是更广泛的这种读者。所以也是特别高兴能够有专业读者也特别认可，能够获得这个文津奖。 我觉得文津奖的评委们都是眼睛雪亮的，能够从众多的好书当中啊，把最精致的最好的作品呈现给所有的读者朋友。 是的，是的。 也是恭喜你们啊，有这么你们的中奖率真高，我只能这么说了。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激动啊！除了这个《地球之美》，还有三本书是在这个文津奖的推荐书单里头。还有这个《杂草记》、《奇想国的小豆豆》以及《诸神的踪迹》这三本书哈。 《杂草记》也是科普类的推荐图书，另外两本《奇想国的小豆豆》，然后还有《诸神的踪迹》，这个是少儿类的推荐书是吧？成绩非常好了， 对，我觉得对于杂草记来说，它其实和地球之美有相通之处，因为这个地球之美其实讲的是就是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地方，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它不知道，所以我们去看地球之美，我们去了解一个地球的简史。那像杂草记呢，这本书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生活我们的周遭，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呢？你是不是了解你生活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周围生活就是种植着很多的那个草木花等等这些植物。那我们每天路过都不会注意它们，那实际上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就是没有一种草应该被叫做杂草，每一种草它都有它可以利用的那种地方。那像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一对生命的礼赞，对生活的一个礼赞。 我特别要跟你说一下，你知道吗，在文津图书奖这次评选的这个初评的，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大的这个图书的篮子里面啊，关于植物的内容特别多。你们的书能够得奖，你真应该感谢杨旭杰、杨主编， 那太荣幸了。 还有吴莎，他也是评委哦。 对，非常感谢三位评委啊，太荣幸了这个。再说起我们就少儿类的这个推荐书呢，像《奇想国小豆豆》，它就是窗边小豆豆的姊妹篇。我觉得因为小豆豆这个就是是我们的儿童类里的一个常青藤一般的这样的畅销书哈。窗边的小豆豆讲的是小豆豆童年时期，奇象国的小豆豆讲的是他成人时期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本书主要就是讲的就是要保有这个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是你永远的，就是作为一个成人来讲，如果你有好奇心，就整个世界其实是对你敞开一种怀抱。 没错，如果你有好奇心，小的时候你看《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记史》，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等长大了你就看《中国三十大发明》，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和地球之美。 地球之美差一点到我们这来抢占名额的。我们努力的让他在科普那儿占有名额，因为我们的名额太少了，尤其是少儿类。其实少儿类的好书特别多，包括文学类的推荐读物里面也很优秀的，像阿莲呐、像奇迹之屋啊，包括 生命啊，这些其实竞争太激烈了。 对对对。 所以齐响国的小豆豆其实也派的挺靠前的，就是名额上实在是没有。 对，特别理解。我觉得那个陈辉教授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是忍了很多的痛，割了很多的爱。 有集体投票啊，一票一票的投。 对。 比如说像柠檬蝶，我们也觉得是图画书里面很有创意、很有设计感的一本。 嗯。 可是在这个竞争中，一轮一轮投下来，就被投出了获奖突出的行列。 哎，我觉得我倒给李欣出个主意啊，诸神呢、啊，以后你们出一篇，出一本图片的。你看啊，把诸神的这个踪迹从少儿类的挪出去，挪到科普类的，没准能得奖，或者挪到社科类的。 对，挪到社科类可以，这不科普。 每一个行列都有每一个序列 的 竞争啊。 对对对， 是的。 不过这个李欣，我们是同行哈，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图书的这种里面涵盖的内容的这种广泛性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地球之美》，当时我们评委还有做地质的那个刘佳琪老师，还有北京天文馆的馆长、 啊、 朱进老师、 嗯、 他们一致都非常喜欢，因为你这里面不仅仅是有地球的内容、 嗯、 人类的进化演化其实都涵盖了、 嗯、 是这样吧、 哎、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来澄清一下，刚才我说这本书字少那是开玩笑的，其实这本书的内容包含了、很多很多 丰富的。 对，如果你看完了这本书以后，你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不仅仅是图片，更多的是它的那个整本书的结构，然后它给了你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清地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是的， 对，它虽然叫地球之美，它其实涉及了有太空啊、 嗯、 然后那个科技啊等等这些的， 包括古、那个、化石等等都有。 嗯， 是的。 嗯，好，李欣，我们的连线啊就要结束了，你最后要、啊、是不是要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啊？ 就是已经激动的那个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我想呢，就是我们这次书能得奖，以及刚才陈辉老师说的一轮一轮投票，这都说明了就是我们文津奖的评选是特别特别严格的。就是能够获得这个奖呢，是我们首先作为出版者来讲是替作者高兴，就是他的这本书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获得了评委的认可啊，以及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那同时我们作为出版者来讲呢，就是我们能够出版这样的书也是我们的一个荣幸，也是也代表了我们出版的一个标准。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类型的书，这样内容，不管是图文还是它的阅读价值都是比较高的这水平的这样书呢，能够更多的带给读者，带给我们的那个市场。希望大家就是能够阅读更多的好书。 哎，李欣也再一次、啊、恭喜你们有这么多好书啊，能进入到文津奖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同时我觉得呢，去年也是你们新经典文化股份公司一大日子，你们是第一家民营上市的这个主板的这个民营的这个图书公司、 啊、 是吧？ 是的，是的。 你们有钱了，希望你们能把这个书做得越来越好，然后把书价再降下来点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读到又好又便宜的好书。 孩子们期待着你们。 谢谢大家的鞭策与鼓励，我们已经是以此为己任了。 好，谢谢李欣，再见。 再见。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杨旭杰女士以及陈辉女士，跟大家来分享第13届文津图书奖的科普类以及少儿类的获奖图书的一些情况。那么在音乐和广告过后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纱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托你的美，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似醉，我本你写，而 南飞，转身一别你千里，举一把月手燃回忆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逆风秋花写真真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历经十载耕耘，秉持公益纯净，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一场全国图书馆界发起的图书评选活动，献给爱书人的阅读盛宴，用图书评奖的方式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中国国家图书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书籍当中的科普类和少儿类的图书的情况。那么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他们分别是在我们直播机房的两位嘉宾杨希杰女士以及陈辉女士，在线上呢还有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呢，也跟大家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分享。在前面时间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听到杨希杰杨总编还有陈辉陈教授，他们把他们对少儿图书还有科普类图书的一些感受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也连线了不少的嘉宾。那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两位听了这么多的，不论是作者也好，还是这个出版机构的这样的一些他们的连线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杨总，其实这书都和你有关系，应该这么说吧？陈教授也都和你有关系， 对。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哈，就是今年的这个科普图书的席位特别多，但是我最深的感触是，我们确实是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读者需要这种高质量的能够满足大家需求的这样的好书。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谁接下来要进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来听一听陈教授的介绍，陈教授公布咱们的连线嘉宾吧。 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的作者，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物理学家李淼教授。 哎，李淼教授您好。 哎，你好，刘莎老师，你好。哎，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重量级的评委啊，在直播间呢。 我听到了，而且我认识杨希杰老师。 李教授，李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您是为了避嫌，所以您诚心不说，您跟陈辉教授也很熟，是吧？ 没有，我颁奖的时候握着李淼教授的手说，祝贺。感谢，关键是感谢。 我还以为您说我不认识您呢。 李教授，今天连线呢是想请您呢谈一谈这样的一本书，您呢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样的一本书的情况。但是呢，在您跟大家分享之前啊，我想让您听一小段录音，让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孩子们对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书的感受。那我现在就播放一小段录音，您来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些感受。 我叫李正天，我今年十岁了，我在翠微小学北校区上学，我四年级了。 你在读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书之前，对这个量子力学了解些什么呢？ 我了解一个实验，名字叫薛定谔的猫。想象有一个密封的盒子，有一只活着放进去的猫，里面有一个装满毒气的玻璃瓶子，有一把锤子连在一个充满放射性物质的盒子里面。假如放射性物质衰变，锤子就会掉下来砸碎瓶子，从而毒气杀死猫。假如不衰变，那么猫就不会死。那问你不打开盒子看的时候，猫是死是活？当然是，它是既死又活的。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书，你看懂的是哪些部分，哪些内容？ 我看懂的是在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一本书的第20页，有一个关于普朗克去世。普朗克在191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经常被邀请到各个大学去做演讲，然后由于报告内容全部都是一样的，久而久之他的司机也能讲出来。有一次司机跟普朗克说，你的报告我已经倒背如流的，干脆下次演讲让我去吧。普朗克答应了，于是下一次演讲时，司机就顶替普朗克上台做报告，并且顺利的完成了。在那接下来的观众提问环节中，有个观众问了技术问题，直接把司机难倒了。但是这个司机却很聪明，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的司机都能回答出来。于是普朗克上台救了场。 你对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书的哪些内容觉得比较有意思呢？ 我对第42页的关于量子力学的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如果把水杯放在桌子上，为什么水杯不会穿过桌子掉下去？水杯和桌子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桌子里的原子和原子之间存在很大的空隙，水杯的原子和原子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空隙。那么为什么组成水杯的原子不会从组成桌子的原子之间的空隙掉下去？ 哎呀，李表教授，您听到了吧？孩子特别认真的看您的书 了。 把页数都说了出来了。 对， 是真喜欢。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到底讲了哪些的内容呢？ 其实刚才那个孩子记得故事对吧，这个故事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孩子讲这个量子力学本身的，故事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所以呢，我在这本书里边主要是讲了4个中心的话题啊。第一个中心话题其实就是量子是什么，量子世界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是用一个问题来引出，就是刚才那孩子那东西记得了，就水杯为什么在桌子上不会掉下去，这样一个中心话题来引出来，就是量子力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无解，如果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话，那么水杯就应当掉下去，因为大部分都真空嘛，原子占的很小的部分。但是呢，量子力学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第二个话题。那么第三个话题呢，就是讲量子力学都有什么用，因为我们总是觉得量子力学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应当没什么用处。但是量子力学确实很有用，特别是半导体啊、芯片呢，因为最近这个芯片说得很热是吧，关于这个芯片的事。那么芯片确实是一个核心技术，它而且是用到了量子力学的核心的知识，对，就非常重要。所以呢，你把这个芯片一讲了，孩子就记得了，哇，量子力学这么重要。这是第三这是第三个话题。那么第四个话题呢，就是讲未来，就是量子计算机和人类的大脑。这个呢，就是纯粹是来开拓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想法，就是将来会怎么样。那么用这四个话题组成了这个4讲。但是呢，知识远远不止这4个问题，因为就是这个书的写法就是 用话题的方式引出了其他的知识，所以呢，这个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啊，还是讲到了，就是基本上讲到了量子力学最重要的方面。 没错，没错。 嗯 嗯，就像刚才李教授谈到的，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从一个特别通俗的小故事或者是小现象来谈起，由浅入深，让孩子走进量子力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见得孩子看完以后都懂，但是呢，至少能建立起对这样的一门学科的兴趣。哎，刚才说到了，这是您的一个任务。今天连线的您的第二个任务是得了文津奖，您的感受怎么样？就有两个嘉宾坐在直播机房，两个中评。 对对对对，我非常非常荣幸的。获得这个奖，获得评委们包括今天来做嘉宾的两位评委的认可。那么其实呢，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想说明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科普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就刚才杨旭杰老师讲的，就是今年这个科普类包括少儿类的两本是吧，其中都有科普，那么科普占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在文津奖里面。我觉得就说明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新的阶段，就是说呢，科学文化本身啊，变得这个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了。 对不起，李教授，我打断您一下，节目时间有限，您要快要说结束语了。 我下面说结束语。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对我这本书的认可啊，就说明呢，就是我这本书呢做到了我以前若干年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说真的把科学知识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带给孩子和成年人啊，这是我的结束语。我就到这儿。对， 感谢林淼教授的介绍，也恭喜您获得了第13届文津图书奖的少儿阅读获奖图书。好，林淼教授，再见， 谢谢 您。 再见。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把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结束了，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那在最后呢，还有一些读书，还有一些获奖图书的情况呢，简单的请两个嘉宾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所以，杨总，时间有限。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 好的。的确时间有限，但是好说很多。我觉得不要紧，就是说我们还有大家自己阅读的这个时间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人类的基因，我们人类的基因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我简单说一下这本书，实际上现在要生命科学方面的这种书很多，但是这本书它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是把我们关于社会科学、人类进化、人类命运和我们人类未来的话题都给它联系在一起，是非常值得阅读、引我们深思的一本书，希望大家可以阅读。 哎，同时我也来说一说啊，刚才说到的这本书《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的出版公司是中信出版社。前面我们说到了新经典的好多书，不论是得奖还是入围，那么同样的中信出版集团他们这一次的成绩也非常不错。那么有得奖的也有入围的推荐书籍，在这也祝贺他们，也恭喜他们获奖。那么我们这一次读书俱乐部的节目，现在是两位在我们直播机房的嘉宾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陈辉教授，您先请。 我想代表文津奖的其他的一些评委，特别是我们少儿的评委，说一下，就优秀的少儿图书比起成人图书是要有意义的，但是也是更需要有意思的。像《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两本书，它所代表的就是少儿类图书，它通过特定的主题和题材，让我们的少年儿童欣赏科学之美，感受科学的魅力， 好， 培养他们的科学志趣。 感谢陈辉教授、杨旭杰杨总编您的结束语。 好，我特别希望在此再为我们科普图书的这种阅读进行鼓与呼。我非常建议读者将今年获奖的科普书单包括入围书单拿来读，绝对是不一样的体验。入围的20多种其他的书仍然非常精彩，会让大家会引人入胜，眼界大开，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好，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直播机房的两位嘉宾杨希杰女士和陈辉女士的详细讲解，也要感谢今天我们所有连线嘉宾啊，带给我们这样的精彩的内容的呈现。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们连续两期的第13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书籍的系列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再会 再会。